好，歡迎到我叉叉呢條。今集咧就係、是、啲古靈，應該咁講就係啲嘢中國 鄰國事務。 中国网中国 咩 手游 中华我哋 虽然你话系手游啦， 但唔单止手游， 我觉得未必讲得到啫。即系话 各种同动漫有关， 因为件事成件事所有嘢加埋，其实嗱都系嗰句，你唔揾政治，政治揾你，即系唔系我中意 sell 政治，唔系成系真系件事真系就是这么回事。先讲发生咗咩事先啊，记得平 嗱，其实呢单嘢就讲都其实讲咗咁就系咩嗱。中國網中國港管治局停咗所謂嘅綠色通道。 因為綠色通道是什麼回事呢？就是講緊之前我哋咪提過咧呢個中國嘅所有新的手遊嘅批審批全部理論上停曬。即係暫時不接受新嘅，但係佢你知啦，佢成個產業其實好龐大，佢冇可能咁樣 一刀切 斬佢呢個市場壓力，佢仲有佢係有個綠色叫做綠色通道點啊？叫做俾翻你後門，你又唔可以叫佢官方的後門啦。總之就係放生你，未直接因為記唔記得嗰陣時咪講過咧？騰訊啊，即刻跌咗幾個 percent 噶嘛。即係你講緊係斷億計咁樣蒸發緊啲， 出唔到 game 啊嘛！你唔可以中國市場 咁樣對成個經濟，直情係會對個經濟會有好嚴重嘅影響，所以佢就再放翻消息，我哋而家放個綠色通道俾你，等你可以點講啊？暫時 想假先， 暫允許有個叫做所謂的暫允許之類嘅物體，咁啊俾你出住先，咁啊。就係咁啊，咁因為咁樣，咁嗰啲人覺得哦，一天都講曬，即係理論，即係又係嗰啲點講啊？隻眼開隻眼閉咁樣， 名義上唔俾你，但係就係即係俾條路後路你行後。 所以嗰啲相關股價即刻升翻上去乜乜七七，但係而家就同佢講啊，唔好意思啊，其實呢個咧都係嗰個嗰陣時就講到係有時限嘅，咁啊今啊主任就時限到咗啦，咁佢就話佢唔延長個綠色通道嘅時限，亦都唔。開放 其他嘅方式， 即係唔開放原本就俾你嘅審批，因為個審批好嬌耐嘅話咧，我再提一次，我記憶中啊，你做好多隻 game 之後係要審成個月嘅最少。 因為佢而家講法就係、是、綠色通道嘅詞就叫做算係走法啦，就係佢俾一個月你試 run， 咁嗱一個月之後，如果嗰啲貨金嗰嘢咧， 好似 係 兩個月啦， 佢一個月，我知 一個月 啦。 好嘛，我 測試啊！ 你話係俾一個月時間去玩，去試， 跟住佢同時審批做審批啊嘛。 因為我記得個消息係兩個月，唔係呢個綠色通道呢個政策係兩個月左右嘅。 唔係，本身個程序一個月， 個流程一個月。 但係情況就係呢個月內咧，如果你只 game 玩完之後，你支持退翻俾用户嘅， 即係呢個即係刪檔公測。 系啦， 即系俾你攞出嚟做吉山档公测咁样啦，差唔多身份嚟得啦。 我唔知有冇解释就系、是，如果你个月内你啲即系假设系货金买咗嘢，如果你冇买到嘢，嗰啲嚿嘢仲喺度嘅话，即系石头啊、酒桶嗰类嘢仲喺度嘅话，你退翻钱俾我。 咁呢个理所，呢个好正常啫，好合理。 即系当你咩啫？即系退翻失败咗。 系咪咁样有大镬噶嘛？有啲人就照货咯，可能我攞1000蚊人民币。跟住可能就買10蚊，跟住你玩完之後，嗰900幾蚊俾翻你要。 即係咁，其實冇乜所謂，你都係照你呢方面唔問題，重點係機温唔翻落去。重點係你只機唔係玩一個月噶嘛，雖然唔係咁啊，短炒你都最少炒半年啦。 就係中國係短炒，中國手遊係短炒啊嘛，希望盡可能喺最短 吸咗吸金啊嘛，跟住再下 一 隻。 咁你第一個月時間，你炒條毛咩？捉條毛咩？即係炒起都要一個月啦。 因為其實依家嘢其實唔單止係騰訊嘅，其實好多手遊都有依個綠色通道，即係走法律啦。但係好啦，有人爆出嚟話綠色通道咁，你。講咗就係有啲嘢唔響口嘅話咧，就冇人出聲嘅。一講咗你一響口爆出嚟， 講咗出嚟咧就冇就點講啊？講咗出嚟就佢唔可能再光明正大俾你咁去搞咁啊，咁樣難睇咯嚇。即係啲唔排除啲妒忌嘅個同行做嘅，就係咁好正常嘅。 咁啊，攬炒喎，其實 係啊。點啊？點解審查會咁成功，或者言論管制其實就係啲嚴仔或者台灣叫佢抓把仔。就係佢哋幫兇嚟嘅，就係佢哋搞，佢會助紂為虐。咁你嘅有啲咁樣嘅點講啊？咁樣去互相督背啫，卡迪卡嘅互相扯後腿嘅情況下， 咁你審查，咁因為官方嘅落結，其實佢哋落見啦，咁樣你哋業界會唔會互相扯後腿嘅？ 最好九下九骨， 係啊， 咁我就好做嘢， 因為咁樣我就好管理啊嘛。 但係依家情況係騰訊，而家全世界都認為騰訊係死硬嗰只嘅喎， 咁佢做呢啲嘢，咁佢你唔俾佢做呢樣依門生意，咁佢做咩可以做啊？ 我唔知啊，我唔係好清楚騰訊仲，因為騰訊其實仲有其他業務，但係。佢依方面其實係佢幾主要嘅 主要業務嚟咯，其實 業務比例就唔係最主要。雖然好大好大一嚿，但係盈利比例係好大一嚿、啊。因為其實佢業務好廣嘅，但係咧好多好多業務其實冇咩賺錢，即係可以係未到賺錢期，亦都有啲其實根本係唔會賺錢嘅。佢純粹係幫成個 system 啊。整個騰訊係去做勢，去 做宣傳、做成啫嘛， 谷起其他部分嘅，當喺個渠道，多啲都冇賺錢啫，真真正正賺錢落袋嗰部分，主喺騰訊嚟講，主要係賺錢，係喺 遊戲嘛， 係我記得係過咗半，我唔係好 sure 話個數字真係冇 sure 話你錯咗冇隔我啊，總之就係好大嚿嘅，咁所以就佢嘅股價又再應聲下跌啦，大家都知道近期大陸啲股價。间间个个都跌到好夸张啦！ 咁冇嘅，即系我唔单止佢本身唔掂，系即系佢大围好似都 系啊，大围都唔掂啊！嗰度就系讲紧嗰阵时咧，我见咗张截图，嗰阵时我仲拗穿头，因为点解咧？嗰张截图乜嘢咧？大概十零二十个股票左右，佢显示咗，然后咧全部都系跌咗$10，谂紧吓齐头式斩$10啊！结果唔系，唔好意思，我大向你出声，因为咧其实咧系有好似。有唔知幾萬定十幾萬，我唔記得五位數定六位數，係好 Q 多股票上嗰時，所以咧係嗰度係由跌幅去排順，就係嗰扎都係跌咗$10，即係咧再上邊咧有跌咗$10.01，有下邊咧有跌咗$9.99嘅。 嗱就係即係嗱，我好似對我睇啲新聞講就話、是，騰訊咧市值咧就蒸發咗1600億美元啦。哇！真系 窒，仲要上到千位，仲要系美元。因为我哋之前讲紧咧，佢啱啱讲上一次话做审查嗰阵时咧，佢系跌咗好似系600多亿嘅咋，即系唔好个冇个炸啦。 嗰时未封晒啊嘛，仲有后仲攞啲走啊嘛。 即系嗰阵时系10倍。即系如果我冇记错数字的话，就 唔系。即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其实你站喺经济角度嚟睇，其实。点即系我系谂唔明点解要做？ 我从头都谂咩啦？我觉得我大陆根本 呢件嘢有赚嘅，即系大家系有种系有贡献俾你国家嘅 GDP 嘅。 唔系，最搞嘅就系最记得喺大半年前，当时啲人就喺传媒要讲嘅就系咩？全当时已经讲话，全世界最大游戏公司边个？腾讯 系咯，即系你 当时腾讯赚钱赚到全世界最大单。喺中国呢个国家嚟讲咧，当时系最大间公司嘅话咧，下场就俾整噶啦。 即系我咁、个原因之一就系因为佢唔系系出啦吓、啊，不过调翻转讲咧就系、是、你系出嘅，即、就、系、是、共产党自己本身嘅公司咧，系唔可能赚钱赚到咁大嘅。 咪咯， 大家呢个大家心知肚明嘅， 都明嘅啦，即系有后面影响嘅咁。 咁就我唔讲呢咩整，因为你话去整嗰间公司呢啲咁啊，其实几违反成个。共产党统治的根本，我觉得因为很简单，如果我是共产党咧，我一定 继续玩落去咯， 我一定去放入，即好简单，只要你听我管， 啊、 你听我即系听我嘅控制之下去做嘢， 系啊， 我就可以俾你即管去做，啊、因为 你唔会再咁企嘢嘛， 一路都系讲紧游戏 ACG 甚至其他娱乐 毒药嚟噶嘛， 都系精神鸦片， 系啊。 即系你最往坏方向想就系一个精神鸦片 麻醉你等你唔去谂 最好你摆有就一个二个就系日日就系 唔搞我管治权局嗰边物体 唔系打机就系奶美少女或者食小鲜肉、 啊、 最好你就做埋呢啲乜嘢 系啊 即系就 无所事事最好啊系啊 唔好管我啲政治如何那样 系啊 呢样先对即系个成个政治个先系咁啊最个稳定性啊或者佢嘅 系咯 佢维佢 咁我唔理啊最好啦即系。我有我自己嘢搞，系咪先？我 這個、 所有精力摆喺嗰度。 但系咧，因为呢个问题有 friend 问我几次，我都系，我次次都要咁样答佢。因为好简单就系，共产党唔系铁板一块，佢共产党唔系一个个体。 咁你话油啫嘛？成件事系 唔系？系因为佢共产党每一个个体，有啲个体会需要做呢啲动作。去 我冇嘅攞工啊，攞公職啫， 立功啊，因為我成功地管制咗乜乜乜市場， 咁對共產黨嘅業績嚟講，因為佢哋要上位要成 credit card 嘢咧，都係要有佢哋自己嘅業績， 都係個原因嚟嘅。 係啦，所以佢哋就會佢哋視呢樣嘢，即係視管制因為點講咧雖然 ACG 甚至係娛樂，大家都會覺得係精神鴉，有人會認為佢係精神鴉片，但另一方面，佢亦都係一個全文化傳播嘅途徑。如果一個唔好彩的話，文化傳播有機會會變成點講啊？嘅嗰啲因子啊，啲不穩因子， 乜乜嘅根源啦、 啊，即係佢會有機會變成。如果佢傳播的係啲萎靡嘅思想，咁當然大家唔會有事啦。但如果佢傳播一啲反 共 嘅 思 想 啊嘛， 就係咁就其實幾大鑊下嘅。 啊因为佢揿唔到嘛， 吓嘅呢个 诶，幅咁大， 因为我睇多少少啦，你又用话即系佢好得意噶，我曾经睇过 Instagram 呢样嘢啦，大家我哋已经知呢只 game 啦，如果唔知嘅话就我帮你唔到，直情啱啱动画化嗰套啊 ，OK， 就其实 唔系 Ingress 啊 ，Ingress 佢就因为佢就我之前提過，就係喺深圳嗰邊咧，就陸軍多南軍少嘅，所以就會令到成個連埋香港區嘅，在內咧就通常都係陸軍佔優勢嘅。但係咧，原來咧係我後屘再查翻啊，如果放我成個大中華區，其實因冇呢個，應該佢哋東亞洲好啊，同個大東亞洲嘅咧，其實南軍係好恐怖，係南軍係好強嘅，佢哋反抗軍，南軍再提一次叫反抗軍啦，即係陸軍有兩個中文名，官方嘅兩個都係就一個叫天啟軍或者啟蒙軍，我唔知點解啊。總之就但係南軍就好統一嘅，都係叫反抗軍。反抗軍嘅實力其實係比較強嘅，即係好簡單。一同我點解會扯到呢度就係好簡單啫。假若反抗政權嘅思想喺 ACG 或者娛樂入邊傳播開去，其實對個政權嚟講係好危險嘅。即係寧可冇呢個精神鴉片嘅效果，寧可損失一啲經濟效益。都可能需要壓除呢、這個對佢有危險嘅可能，因為任何團結嘅嘢，共產黨都驚。鄭、就、愛、 是，你即係點樣？ 你只要呼應，你只要號召到人，啲即係好似之前個個叫內行段子啊，我記得係佢俾人封嗰陣時，我哋呢度冇提過，因為唔關 A C G 事。佢嗰陣時點解都會見到就係、是、喂大佬原來佢可以號召到上萬人、幾千人上街。即係冇錯，咁大個中國幾千人上街又唔係真係好誇張，但係其實佢真係佢真係有動員能力。佢咁點解佢要管教會？因為教會其實對佢哋冇影響。 當年嘅法輪功啫嘛。 即係佢點解佢管教會啊？因為教會有號召佢哋嘅能力。當然今時今日可能佢仲服從於中共，咁佢冇問題。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哪一天佢揭竿起義，咁你點算？其實一路都係驚呢樣嘢，所以點解佢管 ACG 會管得咁巧熱？咁就會變成就係、是但是他同一時間都是做了很大的經濟產業在這裡，所以為什麼他有時他要夾隻眼開隻眼閉給你去，就是給他產業去，但是三五不時他就要過來搞你兩件事，就是這樣，就說就保持告訴你警覺一點，醒目一點，醒水一點。 我很難理解，我經常覺得中國很難理解，因為是我完全理解國家 的。那你要理解他的運作，你就要知道他既是一個都幾統一下的意志的個體，但同時他下面也都有一些每一個都是有位置的，因為他不是一個唯一很崇高的理念。如果你是唯一一個很崇高的理念，譬如你的教會，你教會諗嘅嘢其實好大部分情況都係相同嘅，大家諗嘅都係令個教會強啲，個多啲人信教之類。當然有啲位置地位嘅，但係好簡單，你真純粹為地位嘅人係唔會入教會噶嘛。即係尤其是現代啦嚇，即係可能當古代會係咁嘅情況，但係現在唔會啊嘛。咁所以就係、是、你佢會出現一陣咧，就係、是、其實同即係對個共產黨如何那樣唔關我事。總之我刮夠錢就走人嘅人，佢要升官發財。跟住就如何那樣就佢嘅事，咁嗰類人咧就會做咗一啲我哋對成個共產黨，我哋理解唔到點解對佢哋要咁做嘅動作，就係咁簡單。咁佢咁管 game 啦嚇，仲有一單咧就唔算好大嘅新聞嚟嘅，其實我覺得真係佢個日常嚟嘅，不過就睇一睇啦嚇。我見到姑仔睇，就係、是、有一間唔知因為咖啡之類嘅物體嚟嘅，就佢唔係漫畫店，亦都唔係租書鋪，咁佢純粹就係有個地方啊，佢放個個店主老闆個私人嘅珍藏，咁啊基於喜好問題，咁啊公諸同好放喺度俾大家睇。其實啲漫畫大家耳熟能詳，有咩 JoJo 啊，啲應該都啲九十年代嗰啲嘅正版台灣漫畫，喺日 大陸嚟講，日本嘅正版台灣漫畫其實係好罕有嘅，即係真係可以攞出嚟炫耀嘅程度嚟嘅，就唔係真係非常之珍貴。咁簡單講就係我印象中嘅大概，我之前喺廈門見過就90多蚊一本咯，人民幣喎，唔係台幣喎，即係70蚊到90蚊左右一本台版書，賺死佢嘅，等於費。即係我唔知而家會唔會平咗，因為個通路闊咗，應該可能會平一啲嘅。但係就總之就係同我哋印象中嘅台版漫畫，甚至日版漫畫都係差唔多。日版漫畫其實都係300-400日圓。300-400日圓一本，咁維翻港紙都20多蚊嘅啫嘛，即係20-30蚊，差唔多同我哋台版差唔多程度嘅啫。但係佢哋喺度係貴咗接近成個倍啊！咁嘅情況啦嚇，咁佢就有，仲要係講緊90年代嘅書，即係當然佢有啲新嘅，咁佢咁樣放出嚟，咁啊結果就俾啲公安定什麼城管，我唔知咩單位，因為佢據說係冇睇到嘅，咁佢就攞咗去話要做審查。咁但係佢哋審查嗰陣時咧，就人哋咧通常一箱箱咁搬，即係如果你見過警察點樣搜證，你就知道佢哋做嘅嘢其實咁講啊，喺啲現場就封好曬袋，然後一箱箱咁樣有嗰啲點講啊，你搬屋啊，唔係啲儲存嗰啲防潮膠箱啊，甚類似咁樣嗰啲透明嗰種箱，一個咁樣咁樣掟曬落去，如果任何嘢只要叫做證物嘅物體，佢都咁樣做嘅。正常嘅咁運作，大陸都係類似咁嘅情況嘅，就其實冇乜分別。不過咧，佢哋今次話嘅審查係乜嘢？揭埋眼，全部去曬落啲書度，連紙箱都唔放。跟住個店主就話咁你要唔要揾啲箱啊？嗰啲嘢放好佢啊？咁啊，唔係佢點樣翻嚟嗰陣啊？咁住個唔知阿頭啊，定認佢嗰個啦。總之就認佢冇啦，呢啲垃圾嚟噶啦，已經係即言下之意，其實係審查之名，沒收為實，就係咁啊。件事就其實就冇好大不了，老實講，即係點講啊？我覺得有少少麻木咗啦嚇，喺大陸入邊，即係你覺得，但係佢而家其實而家你會見到佢對 AC， 即係佢已經完共產黨嘅眼光已經完全放咗落去 ACG 上邊。以前咧係咁啊，太過雞毛蒜皮，佢根本就不屑一顧，所以佢咪可以自由成長咯。雖然都有唔少審查嘅卡嘢， 唔係好真就係。現在大陸的網站去買這些動畫版權播的嘛，好像那套金光那套我的女僕有夠煩，但Bilibili 版本會cut了一些東 西咯。我不止啦，還有那套轉生思來夢，我都看到他都有些東西和諧了。老實說這個 Bilibili 堅定的跟黨走，不是我說的，他自己寫的 安全啊，不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先這麼說，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唔代表佢唔搞你，睇幾時嘅啫。 係你搞轉咗因果，係因為俾人搞咗，要生存落去，所以佢一定要咁樣講出嚟，係咪事實？唔知道。 但就算講出嚟，佢都係會有可能會搞你嘅。 都係會搞你嘅。 要搞你嘅始終都係會搞你。 總之佢就係會發生，佢就會你會三不時見到啲咁嘅審查性，基本上無人無知嘅，有啲係自我審查嚟嘅，有啲係上面落咗紅頭文件。紅頭文件即是共產黨的正式文件，掟紅頭文件落嚟話要乜邊啲嘢要如何那樣處理乜乜七七。 其實而家大陸方面動畫方面審查方面有冇咩話近排有咩？因為前一輪就風聲去冚一輪之後，好似又剩翻啲。 有消息話要先審後播，咁啊目前未實行嘅，因為實行咗嘅話咧，你呢季嘅新番一定睇唔切。类似佢哋， 即系佢而家基本上即系同日本基本同步咁就 咁 去咗。 咁你调翻转，如果咁样嘅话，咁你我不如真系又调翻转去道警噶咯，咁够快。 现在咧就系两手啦，佢就系佢话就话要先审后播，不过就俾个缓冲期你，缓冲期之内佢会正常嚟讲会批俾你。系试过有作品，我唔记得边套啦，系最后系中途好似第七定第八话下架嘅，咁好明显咁佢播咗两个月。終於就有個最終結果就係唔批，咁你下架。 即係唔播兩個月啦，因為相比講就係、是、佢比起遊戲，如果遊戲就問題就係、是，如果你除遊戲咧就係、是，如果上咗架玩嘅經營營運咗個人兩個月，突然間話斬未話咧，就基本血本無歸嘅。但動畫播咗幾多有幾多咯，由嗰播咗幾多集。 其實你都係賴嘢嘅。 咁咪起嘅相對嚟講，播咗啲嘢已經係起碼遲到條數咧，起碼揾咗。 最冇事嘅應該係單機遊戲銷售，因為。哦，你俾我播，你俾我出街，我咪出街賣咗，賣完錢就袋咗啦。你下唔下架，關我卵事咩？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好多 game 其實賣頭兩個禮拜嘅啫嘛。即係咁啊，講只大陸 出嘅新 game 而我哋識嘅，我哋識嘅，仲要點係啊 ？Memory of 即係中文一般就叫做抽脂回憶，咁呢次就要叫做告別回憶。咁原因就唔係因為佢可能好有可能係 last 一話，係因為個版權問題，因為舊大陸舊代理就因為呢次嘅中文化係由我關 work 啊。呢、这個咁樣叫全球工作什麼什麼升分呢啲嘅，我話佢中文唔係佢冇中文名，佢用英文嘅。簡我就係記得個簡稱叫 GW 個嘢就係關關佢就做呢個中文代理。其實嗰集原本就係 Memory of 嘅 fans 嚟嘅，咁啊 fans 做到傾代理翻嚟，咁啊做個焦頭爛額啦嚇，即係聽嗰啲消息基本上都冇咩好消息可言嘅，即係唔係我踩佢啊，係真係佢真係。就聽親嘅都係話邊度又邊度邊度卡住咗，邊度瀨嘢，阿寶個喺個微博定乜嘢度抱怨阿子聰點樣搞鳩佢，點樣邊個俾麻煩俾佢哋身份咧？但係我真係聽我起揀啊！即係咁，譬如話呢個即係我話啲消息唔准講呢樣消息，唔准講嗰樣消息，唔准講啊！啲資料又唔俾你啊！即係類似咁嘅嘢啦。我覺得可能係因為阿志聰根本冇信任過呢間公司，我即係驚佢大嘴巴。不過好明顯，根據佢嘅反應，我覺得佢嘅判斷係正確嘅。睇佢擺下睇，都係大嘴巴嚟噶啦，都係有消息就即刻爆出嚟噶啦。咁喺個點講啊，策略啊嗰啲嘢上面好危險噶嘛。OK， 我唔講佢壞話。總之就係佢中文版上個禮拜幾日前啦嚇，順利出咗啦，好似上個禮拜，唔係呢個禮拜幾日前順利出咗啦，應該係，因為我見到有人買咗。咁係唔係偷跑我唔肯定啊，我唔記得個發售日嘅喂。總之中文版出咗啦，但係有人問咁大陸版咧？因為佢大陸嘅代理順便出埋台灣中文版，那個情況係咁樣噶啦，記住啊，順便出埋台灣中文版，所以咧，但係咧，而家買到嘅全部都係台版嚟嘅。你大陸咁啲人問大陸版咧，短期內唔會有， 即係長期都唔會有。 即係因為啱我哋啱啱提過相同啱啱嘅相關啊，就係審批未過。咁而家因為佢嘅情況，而家大陸嘅情況，新 game 咧就好得意嘅。佢冇停止接受審批，但係咧就停止曬所有審批完成嘅動作， 即係話全部卡曬喺審批 嗰個。基本上你得佢冇頭啦，頂入去。 全部卡住咗喺個審批中嘅動作，咁大家好清楚嗰個動作其實係停咗嘅，即係唔係審得好慢，而係冇人審緊。 因為有啲啊，佢 iTunes Store 嘅審批係好慢，尤其是當你嗰、那個唔係。有啲 app 係嚟話，有啲 app 嚟需要即係裏邊有訂户嗰啲咧，因為有個牽涉到係佢收費賺錢地方咧，佢審得特別慢嘅。但一般嚟講兩禮拜咯，但係慢極即係兩禮拜一個月一個零月都係咁樣。 慢同停咗 係 兩回事。係 啦，即係咧就係我所知有個網台 app 咁樣，初成個月佢都過到啊，結果都係雖然慢啫，起碼一樣就係佢都要喐啊嘛，慢同唔喐係兩樣嘢啊嘛，可以話齋。 現在就係講緊現在中國嘅審查啱啱提過啦，佢唔係慢，係停咗。之前就出名慢嘅，而且係好飄忽下，快起嚟可以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算唔算快咧？睇你點睇啦，視乎睇你咩立場啦。咁慢起嚟兩三個月我都見過嘅，咁但係都叫做個時間， okay, 都叫做個時間啊嘛。 起碼一樣就係、是起碼你有機會取終點，即係關就係 Windows 安咗99%，即使咗喺度，起碼你九六，你係可能等成分鐘先可以1%，起碼你要喐啊！但係佢99%即使咗， 可以裝8個鐘頭，我真係試過裝8個鐘頭嘅叫 Windows， 但係佢喐緊啊嘛！你只要佢係喐緊，你就唔使 你唔 係 死機啊嘛！佢一死咗機到啊嘛！ 佢梗係死咗機。你而家佢唔係話你聽哦，我死機了，因為如果佢話佢停止接受申請，停止任何審批，直接咁樣話俾你聽， 調起順啲啊！ 咁啊死咗機啦！咁啊你諗辦法，你轉發銀行好，轉地方代理又好，你寫一條心都 lose 都好，總之你就知佢只係知佢 hang 咗機啊嘛！但係而家唔係佢話聽，對佢就定咗喺96%度唔喐，死都唔喐。 你唔 book 機又唔係，唔 book 機又唔係嗰只 就因為幾得意嘅，因為公司理論上其實係日本公司嚟。理論上是日本註冊成立的公司 GW 是一間日本成立的公司，理論上其實它是不需要管大陸的法律的，當然啦，這個也都關你銷售啊那些 事，你找大陸錢、啊、 即是 你進去他那裡買東西 就要根據規矩， 因為那間理論上是大陸人大陸資金在日本開設公司去代理日本的 game 去賣去大陸， 係好得意嘅，因為佢我都我唔知佢係為咗方便作業啊，定係為咗避規啦，可能 both 添啦。 應該避開某啲嗰啲嘢嘅。 咁啊間咁啊，朱德佢最後就係、是、總之現在你知咯，因為台灣版咧就係、是、台灣 Sega 去代理發行嘅，因為五 PB 啊，成日我成日嗰只咩而家我唔係而家改咗名啦，改咗名幾年噶啦，但我唔記得係我成日都唔記得點讀佢嘅新名先啦，嚇，因為五 PB 好記啊，咁啊佢總之阿志倉咧就好明顯就係、是、即係理論，即係正常嚟諗咧，就台灣內咧，台灣發行都唔係佢我，因為 G 級係一間好細嘅公司嚟嘅。據說正式員工得兩個，據說我唔肯定啊。實際上做緊嘢嘅人都係其實唔係好多嘅啫，佢冇能力做埋發行，所以喺台灣嗰邊咧係由5PB 嗰邊去幫去揾台灣 Sega 去做發行嘅，咁。而家你見到買到嘅全部都係你而家買到嘅台版就係、是台灣 Sega 訂出嚟嘅。香港都買得到嘅，但我唔肯定係水貨啊，定係訂咗嚟香港嘅行貨，我唔 sure 啊。其實冇所謂，大家都唔係好驚嘅。有人就提議咁，你不如直情喺 Steam 嗰邊上架咯。你中文版都大，其實目前呢刻大陸係你要上係上到嘅，仲係佢嗰方面冇咩。哇！佢係長咗噶啦，不過就你仲上得到嘅，因為有啲係上唔到嘅長咗嘅，大家知道。咁啊， 咁其實我想問 Steam 嘅佢喺大陸得唔得咧？因為 咩啊 ？Steam 啊 ，Steam 我印象中咧就係、是、介乎長同唔長之間，呢一刻好似係長咗嘅，我唔係好 sure。因為你知佢係呢因為佢唔係嗰啲封到死死實實嘅，佢有時會解封，有時會開封。大過去一年及打前嘅大部分時間都係開嘅。但是好像幾個月前就定好像一個月前我唔知唔係好耐之前突然間話封咗佢。 哇！真係好 難，其實多咗多難 嘅。佢情況最麻煩就係咩？你唔知佢下一刻玩乜嘢花樣啊！佢突然間話開，突然間話唔開。你因為最麻煩，因為你做生意，你就希望就係咩啊？係一個有預算 嘅環境 做到嘛？你知道做咩情況啫？但係佢而家做咩？佢心情靓啊！佢今日心情靓啊，开封佢嗰便秘又唔开封，但可以玩。 咁啊，即系俾 佢 即系 死 咗 我呢个咧就相呢样嘢，我就同啲 friend 系提过嘅。我讲法好简单嘅啫，系作一个翻墙系中国人嘅基本技能。咁跟住就马上有人会驳我，其实翻墙嘅人冇你想象咁多，我就知啦。其实喺大陆大概只有12% 嘅人。 同埋會有管制啊嘛，即之後話， 因為有個統計都幾大型啊，統計好似有幾百人受訪嘅，幾百人受訪好大型啊，先講我再咧取樣正確嘅話，其實有好有可信性。 夠嘅幾百人其實係一個比例夠嘅。 佢入邊就話咧，就係其實只有30%左右嘅人係聽過翻牆呢樣嘢，即係無論你係話搭梯啊、翻牆啊、VPN 之，總之所有任何能夠突破防火牆城嘅動作，無論你叫佢乜嘢。你聽過的人得30%左右，實際有用過的人是12%，而常年使用的得3-5% 嘅啫。即係因為佢點解會有個浮差，就係講緊你常年使用係指每日啦，每一次上網啊，定係每個禮拜都會用啦。因為你有啲人係一開 network 就已經係 VPN 咁，無論你做緊乜嘢，有人係因為咁樣嘅好慢嘅會。有人咧係必要 兜遠路啊， 需要嗰啲站佢先開咁啊，因為呢兩種都可以叫嘗試嘅。咁有啲人就其實本來都唔係好成日上網嘅，咁啊會啊嘛，所以會有3-5% 人係嘗試開住。即係咧，我啱啱我講你話中國人必備技能係 VPN， 係翻牆， 未必正確。 係我話先咧，點解我認為係正確？好簡單，我都知呢12%呢數字我噏出嚟噶嘛。點解我會咁樣？如果你連翻牆都唔識嘅，你根本就唔配做人。 哇！咁講嘢， 即係你連突破封鎖嘅意志，因為而家嘅情況喺大陸，就算喺大陸嚟講，你只要想，你只要希望去做，目前仲未可以攔得到你嘅。如果你係一個正義，呢個智力正常的人，你弱智嘅我幫你唔到。即係如果你係正常正常人，想做 你暫時呢個情況係嘅，但係之後， 但係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唔識，唔去做，我覺得你連人嘅資格都冇做咯。你只係一隻強過一隻強狗豬。即係你話我串又好，話我咩都好，我都咁認為。所以點解我話中國人嘅基本技能係翻牆？因為唔識翻牆嘅係中國豬，唔係人。 OK， 我已经一竹竿打咗一成柱啦。 我咁讲咯，即系你反抗唔到，直接反抗唔到个政权，你咪用兜路走咯。 因为资讯自由向来都系呢啲封锁嘅最惊嘅嘢嚟。咁你咁你要做嘅就同佢對著幹， 都冇計噶啦，係咪先？ 啊，你唔敢，你即係你唔敢，你唔敢扯大旗，即係話帶頭出嚟反抗。咁你咁你翻下場，翻下場睇下外邊嘅資訊，唔係真係好攞你條命啊！目前仲未人因為使用 VPN 而俾人拉， 暫時啦。 建立 VPN 係拉咗個嘅，係拉咗唔少嘅。上個禮拜先有一 單，提供 VPN 嗰啲啊嘛。 係啦。即系你唔敢做呢个出头鸟 ，OK， 我嚟解嘅，咁你用都冇问题嘅，用你用唔用嘅，俾人拉你了不起咪换一档咯。即系因为Getter 嗰边我目前都仲用得嘅，虽然佢因为佢已经系长年俾人翻锁噶啦，封锁噶啦，所以佢系不断咁有用新嘅镜像站去射过去。你只要定期攞佢个新 IP， 因为大家知道有 domain 其实系一个指向嚟嘅，最终指向嗰个 IP 噶嘛。他用的方法是直接有个镜像站，开个新的镜像站，个 IP 是新的嘛，咁就个镜像站你用你打 IP 啊，你输入的是 IP 嚟嘅，去入去访问佢有个 Getter 嘅站。我后呢、這个 podcast 嘅后边，我哋会掟埋个资讯 link 出嚟嘅。如果任何你喺全球任何地方，包括强国入边，想去上呢个站，因为佢入边系有呢、這个即时更新嘅。各國的 VPN server 當然是免費提供的，所以就非常之不穩定的，但是叫做應急又好，什麼我都用 到。如果你不用出錢來講，算是 我問一個比較good的題目，洋葱可不可以用洋葱？ 洋葱可 以，那就行 了。不是，這些懶人方法就比較比較懶，但是沒怎麼說 我的做法就是竹波大學咯。 不是用洋葱，因為洋葱本來它最開始就是為了做這件事用的嘛，洋葱。 我的做法是 OpenVPN 簡單一點，因為 OpenVPN 相對方便，也都是連埋啱啱 Getter 嗰、那個個站一齊用嘅， 容易裝嘅， 係容易裝容易用，容易套，因為我找到個 server 我知道直接下載佢個設定檔， 係啊。落咗嚟就搞掂噶啦， 跟住就已经系入咗你个 server， 所有嘢 set 好啦，你只要开启就可以练到，其实真系几个掣嘅咋， 系啊， 即系 佢就搞掂方便， 十零秒已经做完噶啦。 喂，调翻转有啲即系所日本所讲嘅 apps 其实都系靠 open VPN 做， 因为我相信我哋方物系未暂时仲未俾人 GF 得嘅，因为曾经试过，好光荣地曾经试过嘅，咁 唔系咩光荣事嘅。 我呢啲名譽嚟噶，我到嚟講俾嗰啲， 證明咗人識你 杯啊， 證明好嘢， 成就啊呢、這個， 即係 但係成為成就解鎖， 即係總之佢就係講緊佢咁樣識練嘅人，其實老點講啊大陸中意叫啊老司機通常都識得自己揾 嘢車落 去，即係如果你真係唔曉嘅，我哋個連結會有呢個 OpenVPN 同埋個 Getter 嘅 link 俾到啦，大家中意可以篤去試一試。順帶一提，如果係日本所日本地區嘅，你都可以專門揾翻日本 server 去連落去嘅。因为点解我咁熟呢，就唔系因为我翻开场，因为我需要翻场嘅年代咧，呢嚿嘢仲未诞生，呢嚿嘢仲未兴起，未必系未诞生，可能未兴起啫。但系而家我主要攞嚟咧，其实系攞嚟连 突破 所有 国 game 啫嘛。 我解日本，解个日本 有啲 game 仲系未解呢个 海外噶嘛。如果听到有需要都可以连。 大致上咁样仲冇。 系啊，即系咁啊，呢、這个。我相信啊，隨住你大家知大陸，如果你冇留意，我就提一提啦。 你頭先講個係咪 VPN 機嚟嘅？ VPN 機 好多幾個， 中 國 大學嗰個 OK， 嗰個非常之好用，即係即係點講啊？以免費嚟講啊，首先以免費為大前提啊，收費嘅好用過佢好多，我有咗。 唔係咁，你免費嚟講算係幾好啊？穩陣幾穩定嘅，其實都 速度如果你揀啱 server， 速度快。又穩定， 咁 數目多 都係揀啫。你佢俾幾個你執個靚。 我現在執住嗰個三百幾 K， 真係唔係算好快，但係 VPN 嚟講算係咁噶啦。 算係咁。 三百幾 K 幣啊，唔係 B 啦，三百幾幣，然後我用咗兩個禮拜。 你開 game 夠噶啦。 我用咗兩個禮拜都未見過佢啦。 唔係你最痛苦係 download 嗰下啫，其實係 download 新內容嗰下啫。 係，總之就其實幾好用嘅，我哋順便推廣一下，反正講到佢咁啊，最後做個少少總結啦嚇。 冇嘅，同埋得閒 update 下咯，即係上面睇下有冇啲新嘅。 姑且做個總結就係、是你如果你冇留意政治，我就提一提話你聽就係、是、大陸現在嘅 對各方面的封鎖是越來越嚴格， 是啊， 不是針對 ACG。 第一，首先就是它的封鎖是越來越嚴格，無論在任何層面上面，如果你看看新疆那邊，如果你留意一下新疆那邊發生了什麼， 新疆完全封鎖了， 你就你可以說封鎖了，總之那邊就直情是去到、納粹集中營， 是啊， 那個程度已經去到，如果你沒有留意你可以看看 說什麼教育嘛， 如果你覺得你就是 full fucking care， OK， 我 保留你 不關心的權利，總之就是它一定是會越來越嚴格，而不限於 ACG、 啊、 而且還對 ACG 還來說最大的地方就是、 它 的眼光已經完全，即是它完全是已經發現了 ACG 這件事存在了，即是他 察覺被他察覺， 以前是從來不在眼光之中的，以前是從來不認為他是什麼的事，所以就你會見到一個相對自由環境，而現在就一定會不斷地越來越嚴格，日後即是他現在已經是可以連去過，雖然你說個展是沒有允許沒有成，但是你不給我 我怎麼辦，我的場租了，人是請了，難道我不搞嗎、 啊、他是暴力跟 你拆場， 是啊，直接跟你拆場， 他不是他不是叫你唔，嗰人即系点啊？叫请人走，直接拆 你场。佢唔系事后拉你，唔系剩，佢直情喺嗰下就拆咗你场。你作为一个参加者，你都系拉。 检控都唔使做。 咁总之就佢一定会越嚟越严格嘅。而呢啲嘅醒问，我谂相信永呢近期内，除非共产党倒台或者类似咁大级嘅新闻。 唔系，一系调翻转，可能佢攞喺贸易上攞好着数， 或者佢嘅经济， 跟住就有附加条件，有附加条件就话要你搞呢啲， 比较不可能。总之佢除非佢 唔系俾人揸条颈啊， 除非个政策大转弯， 即系点样讲咧？日本旗都怪契天王出现咯，有咩唔可能啊？ 除非佢短期之内出现政策大转弯，呢个可能性我话你听系唔到个位数，即系0.1%以下嘅机会嚟嘅。即系佢短期内出现政策大转弯，如果唔系呢个情况，只会越嚟越严重。而我哋个新闻三不时，如果我有留意到，咁啊提一提，话俾大家听，隔篱国邻国又发生什么事？ 系邻国移民率系永远都有新鲜。 系啊，最惊系咩啫？香港都会出事嘅。 不过亦都唔担心我咁多。 好难啊！即系你慢慢收紧嘅。 动画方面我从来冇睇过，动画方面我从来唔俾钱嘅。 唔系呢个问题啊，已经系 习惯咗 啦，又系锁，又慢慢开锁你啲嘢。 重点系连大陆人，系大陆人话我听噶，睇动画去动画风，即系佢真系咁样同我讲噶，巴哈动画风啊，就台湾嗰个 系啊， 即系佢叫我睇动画去动画风，千祈唔好系，千祈唔好睇 Bilibili， 系 大陆人嚟噶喎。 系啊，依家最幸福系台湾嗰边啊，真系有人肯搞，又搞成 吓。即系佢，即系连大陆，即系你觉得啲人啲大陆啲成日揾啲咩视频站几咁厉害，如何那样？结果大陆人啲大陆啲即系真系， 佢系有咁嘅技术，但系 真系 Maria 核心向的观众啊，唔系嗰啲好肤浅嗰啲，唔系啲泛咁睇啊。即系嗰啲同你讲要喺过去嗰边，因为其实巴哈都试过去 cut 嘢嘅，但系真系非常严重嗰啲，即系好夸张，夸张嗰啲佢先会 cut 嘅。但是Bilibili 你冇嘅，咁你基本台湾一般社会标准， 即系好简单，大家去睇一睇史莱姆转生史莱姆啊，即系今季新番，即系你睇下，其实有几咸啫，少少盐花啫嘛，都系 cut到五颜六色嘅，更加唔好讲我哋上个礼拜讲嗰套啦，即系即系嗰套咩为生仔啊， OK， 即系生仔救细路 conception 啊呢、這个。 即系都唔过嗰套啊！即系其他肉少少嘅反，佢都会 cut 嘅。咁啊，所以唔好，因为 Bilibili 有时佢会倾埋香港代理权，有时佢锁的时候冇锁到齐，因为香港 IP 同大陆 IP 其实好时候系会撞埋咗一齐嘅。 吓，自己捞乱咗。 系啦，咁所以我哋其实香港睇 Bilibili 或者其他大陆嘅影像站系简单啲嘅，但系唔好难。你要么就睇翻我哋香港嘅。要么就睇台湾的，或者你 Netflix， 你或者你自己有渠道啦，你唔使讲咁多，咁真系冇 办法嘅，咁真系个政治环境影响冇法噶。 咁大致差唔多啦。 有少少混，讲得有啲混乱，最后就叫做少少总结。我尽咗力噶啦，因为咧，其实系琴日阿杰特先同我讲话想录啲咁嘅嘢， 因为啱啱贴行信单， 俾人 通知自己， 系冇任何准备嘅情况下讲晒呢啲，讲咗呢扎嘢。 系啊， 利益申报先。 因为腾讯单嘢，哇！我咁哇，咪腾讯哇，腾讯啲仆街仆食晒，因为我睇我搵资料时，哇！不全世界都覺得騰訊就是死硬了， 咁你 上千億美金啊，的確誇張。 咁你騰訊死係 千六億 啦，係一件事。 所以係咪係 個資訊？即係你接收資訊嗰個自由越嚟越縮窄。 因為好簡單就係、 大半年前仲有讲紧就系腾讯将会主要系腾讯将会超 UBI 啊 EA 咁样，哇！半年都冇去腾讯接， 咁冇嘅你要 实际上市值系超过咗咯。 系， 不过其实好咩噶？因为佢讲紧成个腾讯，腾讯系一个电商嚟。 我当然啦，即系佢唔系， 就系佢最大嘅原因，因为好专业，所 以入去部门计嘅。如果要计嘅话， 总之唔紧要。其实因为我当年升到冚冚声，好似200多蚊嗰阵时，我就要讲紧呢间嘢挺扑街嘅。虽然即系系有啲唔爽佢嘅情况下，去睇死佢啦。因为其实佢再早啲，佢啱啱上市嗰阵时候，我知道呢间嘢实赚钱嘅。嗱，你可以话爆炮，你可以 咁你调翻转讲啲，佢咁样跌都系非战之罪嘅。佢唔系真系扑街子。 唔系点解当初我会睇佢会实赚钱？因为好简单，佢依附于一个封闭环境嘅情况下， 变咗独市， 同阿里巴巴一样啫嘛。佢实赚钱噶。不过问题就系佢咁上下嗰阵时，我觉得200多蚊嗰阵时，唔系200蚊，啱啱过200蚊嘅啫。我嗰阵时觉得到顶噶啦。如果我真系买咗，我已经破咗产市几次添啦。即系我呢啲，即系不过口水讲威口口水讲啫。咁佢嗰阵时话佢要扑行街噶啦，咁佢而家扑咗街，系咪真系会扑到这一只咧？其实我唔系肯定嘅，因为其实要好睇佢几时会发现。石油汽车业系冇必要或者唔应该走去咁样封佢。 知啦， 只要佢任何时间觉醒嘅话咧，就可能会点话？ 我冇啊，转型 再转翻弯。 转型嘅啫，其实我觉得 佢真系佢系严格控制，但系唔系打压。控制同打压系两回事，虽然可能往往系一样结果。佢因为佢现在系打压，唔系控制。如果系控制嘅话咧，其实唔会好严重嘅。佢系打压。 咁咪固定喺某幾類 game 度，即係某幾類類型嘅遊戲去到咯，即係嗰啲即 係樣板戲啊！即係而家大家都成日講緊幾時變翻樣板戲年代，因為電影都其實類似咁嘅情況，所以我 哋捉犯 不嬲都係嘅咯，電影就 因為講緊唔係真係唔係 ACG 相關嘅事。如果你嘅眼光淨係放喺 ACG 上邊，我就提都係睇緊先，係其實係所有娛樂都係咁樣，即係甚至所有你消閒嘅嘢都係咁。 所有資訊係 啦， 物體 OK 啦，咁大致上今日差唔多啦。好啦，咁 都得口水都讲咗好多啊。 系啦，下个礼拜我将而家谂到讲一啲脑残嘅回忆嘅，讲下个礼拜再算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